潺潺水起，只有你的心跳，我的呼吸。 也许你我的心， 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。 好，听完这首歌呢，我们来换一个感觉，来听的是郭峰带出的《真的》，叶蓓演唱的《相逢》，陶丽。 付出感情没有原因。